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九章狮子与蛇第七十六集。 他听到女孩子的尖叫，马尔福的惨叫，乔治的诅咒，还有口哨声和周围人的叫嚷声，但他不予理会，直到旁边有人断喝， 障碍重重， 咒语的一股力量把他向后撞倒，他才停止了狠揍他够得到的每一寸马尔福的身体。 你们在干什么？ 霍奇女士喊道。哈利跳了起来，看来是霍奇女士用障碍咒击中了哈利。他一手举着哨子，一手拿着魔杖，他的飞天扫帚躺在几英尺外。马尔福蜷缩在地上呻吟嚎叫，鼻子流着血，乔治嘴唇肿了，弗雷德还在被三个追求手扭着，克拉布在后面咯咯地笑。 我从没见过这种行为，回城堡去，你们两个直接去院长办公室，快去。 哈利和乔治大步离开了球场，两人都气喘吁吁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人群的喧哗渐渐远去，他们走到门厅时，只能听见他们自己的脚步声了。哈利发觉他的右手中还有东西在挣扎，他低下头，看到飞贼的银色翅膀从他的指缝间钻出来，想要挣脱出去，他的指关节都被马尔福的下巴磕伤了。刚到麦格教授办公室的门口，就见他大步从他们身后的走廊走来。他戴着格兰芬多的围巾，但走向他们时，他用颤抖的双手把围巾从脖子上扯了下来，脸色铁青。 进去， 他指着门厉声说。哈利和乔治进去之后，他走到办公桌后面，面向他们，把格兰芬多的围巾扔到地上，气得浑身发抖。 真行啊， 他说， 我从没见过这样丢人的表演，两个打一个，你们自己解释吧。 是马尔福挑衅， 哈利僵硬地说。 挑衅， 麦格教授吼道，猛地一锤桌子，他的彩格饼干盒滑到地上震开了，生姜蝾螈饼干洒了一地。 他刚输了球是不是？他当然想挑衅你们，可他究竟能说什么？至于让你们两个， 他侮辱我的父母， 乔治大叫， 还有哈利的母亲。 可是你们没有让霍奇女士来解决，而是决定展示麻瓜的斗殴方式，是吗？ 麦格教授吼道， 你们知不知道自己？ 乔治和哈利一起转过身去，多洛雷斯·乌姆里奇站在门口，裹着一件绿花呢斗篷，使他更像一只大癞蛤蟆。他脸上挂着那种令人恶心的阴森森的可怕笑容，哈利已经习惯把他与灾难联系在一起。 需要我帮忙吗，麦格教授？ 乌姆里奇用他骨子里最毒的甜腻声音问。麦格教授脸上血色上涌。 帮忙？ 他努力压低声音说。 你是什么意思？帮忙？ 乌姆里奇教授走进了办公室，依然令人恶心地笑着。 我以为你会感激多一点点官方支持呢。 就算看到麦格教授鼻孔里冒出火星，哈利也不会奇怪。 你想错了， 他说，没理睬乌姆里奇。 现在你们两个听仔细，我不管马尔福如何挑衅，哪怕他侮辱了你们的每一位亲属，你们的行为令人厌恶，我罚你们每人关禁闭一星期。别那样看着我，波特，你们活该。如果你们哪一个…… 麦格教授闭上眼睛，似乎在祈求耐心，他再次转向乌姆里奇教授。 什么事？ 我想他们应该受到比关禁闭更重的惩罚。 乌姆里奇笑得更甜了。麦格教授猛地睁开眼睛。 很遗憾， 他说，同时努力报以对等的笑容，这使他看上去像患了牙关紧闭症。 我的意见是算数的，因为他们在我的学院，多洛雷斯。 实际上，米勒娃， 乌姆里奇皮笑肉不笑地说， 我想你会发现我的意见是算数的。嘿，放在哪儿了？康奈利刚刚发来的。我是说， 他假笑一声，在手提包里翻找着。 部长刚刚发来的。在这儿， 他抽出一张羊皮纸打开来，做作地清了清嗓子，开始宣读。 第25号教育令。 又来一个。 麦格教授情绪激烈地叫道。 不错。 乌姆里奇仍面带微笑。 米勒瓦，实际上是你让我看到了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条令。记得你推翻过我的意见吗？当时我不同意格兰芬多重组魁地奇球队。你去找邓布利多，他坚持要让球队比赛。我不能容忍这种做法。我马上和魔法部部长联系，他也认为高级调查官必须有权剥夺学生的特权，否则他，也就是我，连普通教师的权利都不如。现在你看到我不让格兰芬多重组球队是多么正确了吧，米勒瓦？可怕的脾气。好了，我现在宣读新法令。高级调查官今后对涉及霍格沃茨学生的一切惩罚、制裁和剥夺权利等事宜具有最高权威，并对其他教员所做出的此类惩罚、制裁和剥夺权利具有修改权。签名：康奈利·福吉，魔法部部长，梅林爵士团一级勋章。 他卷起羊皮纸放进手提包里，依然面带笑容。 所以我想我不得不禁止这两人再打魁地奇球。 他的目光在哈利和乔治之间来回移动，哈利感到飞贼在他手中疯狂地挣扎。 禁止我们？ 他的声音遥远的奇怪。 在打球？ 不错，波特先生，我想终身禁赛比较合适。 乌姆里奇说。看到哈利艰难地试图理解他的话，他笑得更开心了。 你和这位维斯莱先生，我想为了安全起见，这位小伙子的双胞胎兄弟也应被禁止。如果他的队友没有拦住他的话，我相信他也会袭击小马尔福先生的。我要没收他们的飞天扫帚，把他们安全地保管在我的办公室里，以确保没人违反我的禁令。但我并非不讲情理，麦格教授。 他转身对像冰雕一般瞪着他的麦格教授说， 其他队员可以继续打球，我没看到他们有暴力倾向。好了，祝你们下午好。 乌姆里奇带着极度满足的神气走了出去，留下一片恐怖的沉寂。 禁赛。 当天晚上在公共休息室里，安吉丽娜声音空洞地说：“ 禁赛，没有找球手和击球手，我们还能干什么？” 根本感觉不到他们赢了球。哈利到处只看见沮丧和愤怒的面孔，队员们一直消沉地坐在炉边，只有罗恩不在，他自从比赛结束后就没有露面。 真不公平， 艾莉亚麻木地说。 克拉布在哨响后打出游走球怎么算？他禁止他了吗？ 没有， 金妮伤心地说。他和赫敏坐在哈利的两侧。 克拉布只被罚写句子，我听到蒙泰吃晚饭时笑着说的。弗雷德根本没动手也被禁赛。 艾莉亚垂着膝盖愤恨地说。 没动手不是我的错。 弗雷德的脸色非常难看。 要是你们三个不拦着我，我准把那个小畜生打成肉泥。 哈利难受地看着漆黑的窗外，下雪了。他抓到的飞贼在公共休息室里一圈一圈地飞着，人们像被催眠了似的盯着他看。克鲁克山从这把椅子跳到那把椅子，想要抓住他。 我去睡觉了。 安吉丽娜慢慢地站起身。 也许这只是一场噩梦，也许我早上醒来会发现我们还没有比赛。 很快艾莉亚和凯蒂也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弗雷德和乔治也样样而去，对路过的每一个人都怒目而视。金妮不一会儿也走了， 炉边只剩下哈利和赫敏。 你看到罗恩了吗？ 赫敏轻声问。哈利摇摇头。 我想他在躲着我们。 赫敏说。 你认为他会在？ 就在这时，他们身后传来嘎吱声，胖夫人向前转开，罗恩从肖像洞口爬了进来，他脸色非常苍白，头上沾着雪花，看到哈利和赫敏，他一下子呆住了。 你去哪儿了？ 赫敏跳起来急切地问。 散步。 罗恩嘟哝道，他还穿着魁地奇球袍。 你好像冻僵了。 赫敏说。 快过来坐。 罗恩走到炉边，摊在离哈利最远的一把椅子上，没有看他。飞贼在他们头顶上盘旋着。 对不起。 罗恩看着脚尖喃喃地说。 为什么？ 哈利问。 我以为自己能打魁地奇。 罗恩说。 我打算明天一早就提出离队。 如果你离队，全队就只有三个球员了。 哈利没好气地说。见罗恩困惑不解，他说： 我被终身禁赛，还有弗雷德和乔治。 什么？ 罗恩叫起来。赫敏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。哈利受不了自己再讲一遍。赫敏讲完后，罗恩显得更痛苦了。 都怪我， 你又没让我做马尔福。 哈利恼火地说。 如果不是我在场上那么没用， 跟这个没关系， 是那首歌让我紧张， 换了谁都会紧张。 赫敏站起来走到窗口，离开了争论，看雪花在窗前飘舞。 别这样行不行？ 哈利爆发道。 没有你在这一味自责就已经够糟了。 罗恩没有吭声，难过地看着自己湿漉漉的袍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闷声闷气地说。 这是我这辈子感觉最糟的一次。 我也一样。 哈利痛苦地说。 好了。 赫敏说，声音有点发颤。 我想有一件事可能会让你们俩都高兴起来。 是吗？ 哈利怀疑地问。 嗯。 赫敏从漆黑的飘着雪花的窗前转过身来，莞尔一笑。 海格回来了。